到这里，大家又懂了我的意思吧？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今天已经是2018年的12月28号了，胃好吗？在这样的午后，在年底的时候，在岁末的时候，我想这样的音乐带着你的勇气前行吧。2019年，我们将有勇气面对自己的生活，不要抱怨什么，只要用心去生活，多一些勇气，多一些坚强，就像这首《威风堂堂进行曲》。我经常会说的是，语言尽头是音乐出现的地方，所以今天的节目每一首曲子，就像我想对你说的，既是岁末的总结，也是想说来年用音乐我想对你说的话赋予了什么，多一些感恩感谢，对未来美好的音乐 Amazing Grace 奇迹恩典。 Blind, but now I see. I love the classics. 古典也流行， 奇迹恩典，一首颂歌，一沙一世界，一花一天堂。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道风景，在人生长长的画轴上，你尽可以闭上眼，静静地体会心灵深处的春之声、夏之雨、秋之韵、冬之歌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也常说，我喜欢《岳阳楼记》中的那句话：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。”这是一道执着的风景。闲看庭前花开花落，漫游天外云卷云舒，也是一道闲逸的风景。即将到来的2019年，我把这些话都放在音乐中带给你。奇迹恩典 Amazing Grace， 愿你有一颗感恩的心。刚才我也提到，音乐是一场感动万物心灵的那样的歌声，有春之声、夏之雨、秋之韵、冬之歌。在音乐中，我们也感悟四季，感动人生。

FM 97.4。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，云卷云舒吧。我是古月，欢迎收听。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，天渐凉，才发觉又走过一年。FM 97.4，古典也流行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，凌晨3点，我是古月，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。2019年，我们继续相伴，春夏秋冬。 I love the classics。 这首《雪橇》呢，就是美国亲子作曲家莱罗·安德森创作的一首冬日的节日问候。欢迎继续收听《古典也流行》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。看到了很多好朋友的签到，也提到了在这样的温暖的冬日来聆听这样的美妙的音乐。朱子成说了，在冬日暖油下、暖阳下聆听曼妙的音乐，真棒啊！彭程说，好快又一年，怪带虫。问道，这首曲子叫什么？莱洛尔·安德森的《雪橇》。是啊，每到冬日的时候，这样的音乐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温暖，也充满了活力。 也流行。 罗西尼的小小牧羊女，我看到有的朋友说想不起来了，哎，没错，在前两天介绍过的罗西尼的音乐晚餐中介绍过这首曲子，而他的演唱者是沙洛特奇，我感觉声音中好像充满了活力，音乐中给我们带来了那种蜥蜴还有那种阳光丰硕的感觉。这里是古典也流行，我说了，语言的尽头是音乐出现的地方。今天所有的音乐都是我想对你说的话，对新年的祝福和对岁末的总结。音乐中有很多的动人的音乐和你一起分享，有以前我们听过的一些耳熟能详的作品，像这一首，相信你一定听过蓝色探戈，同样也是莱罗·安德森的作品，一位亲子作曲家。 古典也流行。 给大家欣赏了不少维尔纳还有新年音乐会上施特劳斯家族的圆舞曲，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辉煌的大圆舞曲，那俗称的叫做大华丽降 E 大调华丽圆舞曲。这是一首技巧非常高超华丽辉煌而热烈的音乐会圆舞曲。舒曼说这首曲子是肖邦身心都在跳动的圆舞曲。而肖邦生前发表的第一首圆舞曲就是这一首，而且最为轻快华丽的一首，很容易也让人想起微博的那首幺舞，把我们带到欢快的舞会当中。而后人呢把它改编成了一套管弦乐曲，其中这首还用在芭蕾舞剧仙女们当中。那接下来呢我给你快进一下，来听听管弦乐版本的大华丽。